过眼泪可以回忆，如果他还可以想起那天彻夜的繁星，照亮一场默剧，你消失的身影还清晰，是固执太迁就，是感动不伸手，在故事的最后是你先放开手，这一场忽然下的雨弄丢了我给你的温柔，我终于学会接受和你分开的结局，可是你为何来到梦里耗尽我悲喜，心痛要怎么躲避，我还是无法舍弃你的明晰，心里面忽然的雨打湿了我的四季，就让它替我抹去你的痕迹，是太迁就，是感同不伸手，在故事的最后是你先放开手，这一场忽然下的雨弄丢了我给你的温柔，我终于学会接受和你分开的结局，可是你为何来到梦里耗尽我悲喜，心痛要怎么躲避，我还是无法舍弃你的明晰，心里面忽然的雨打湿了我的四季，就让它替我抹去你的痕迹。